星期三啦，哇！今日咧好高興，好高興，好高興，好高興。 咩事咁高興？ 好多個高興，因為咧就久未露面嘅阿迪 Sir 啦。 喂，大家好， 走到我身邊啊，真係開心啦。咁啊，迪 Sir 之前咧有啲家事啦，所以咧就有兩個月就闊別，好似都兩三年啦， 都有啦。 新年之後都未見過你，係咯。咁啊，歡迎你先啦，今日係啦。咁話你又著到咁行，咁點咧？ 啊，唔係啊，普通嘢嚟啫。 我真係梗係啦，阿迪 Sir 咁多 fans， 今日咧其實幾多人咧又嚟到現場咧，就話要見下迪 Sir 嘅廬山真面目。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所以咧，成 好抬舉我啊，花家姐。 唔好咁講我。最叻做呢啲嘢嘅，就係啲呼朋喚友最叻噶啦。咁佢哋都話，即係想見下迪 Sir 真面目啊。咁一路都係淨係睇東頭睇個電視見過你咁樣喺個電腦度。咁今日咧係咪好開心咧？見到阿迪 Sir 嘅真面目係咪好型咧？ 真係， 梗 係啦， 係啊，幾多迴響啊！咁啊，另外隔離咧就有啊大家熟悉嘅鬼故王啦。啊，咁啊再隔離咧。就有個大家可能唔係好熟悉，咁但係咧，原來即係佢都係一個資深嘅奇案迷嚟噶，係咪啊？阿袁，你好嘛？ 係 啊， 可以大聲啲啊！ 處男下海第一次， 處男下海要第一第二個麥先，因為 所以咧，各位前輩就多多關照。 係呢啲咁可愛嘅嘢唔使講噶啦。咁咧就因為第一 part 咧，我哋就可能會 share 麥先，係咪？咁樣間咧，阿九就會幫你扳尖喺翻。 我哋有私家 stand 啊，今日 係咪啊？你扳住劉德華先啦。 劉德華歌手啊。 咁阿袁要講嘢，你就遞支麥過去咯喎。 好， 做麥爆啊，大家。咁阿袁咧就我哋頭先咧，佢入嚟之前就好緊張啊，就好似咧彷彿去刑場一樣。 係咪？ 好緊張 啊！ 好緊張，陣間有冇得去廁所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其實阿袁咧，你知唔知袁嘅真正職業係咩咧？ 係咩咧？ 哦，鋼琴 好犀利！ 哎，我仲想話琴手， 都 琴手， 都幾啊歐仲王子 啊！阿迪 Sir 真係爆啊！ 哇，真係藝術天好高啊！呢個睇個樣真係。 唔係我第一次同阿袁握手嗰陣時候，握落去嗰陣時候，我唔知佢彈琴嘅，哇！隻手咁軟嘅，佢真係軟得好緊要喎。跟住已經即刻估佢係彈琴嘅啦。跟住我問佢做咩，佢真係彈琴嘅。 係咯，啲手。 唔知啊，完全唔知啊。 手指好長，好靈活啊！ 我梗係播下自己話自己叻嘅， 係俾你聽啦。 喂，但係彈琴咧就即係好輕鬆噶嘛，係啦。咁但係做節目你又好似好緊張咁啊？點解？ 咁咩都第一次啊嘛。 哦，咩第一次？ 如果你過彈琴，梗係唔驚。 哦，即係如果我坐埋個鋼琴度，我都好緊張㗎，係咪？ 係咯。 早知拎埋琴嚟啦，我哋 咁就定好多。 你知唔知我最中意嘅即係鋼琴嘅樂曲係邊一首咧？有一隻叫做《夢中的婚禮》。是不是咁嘅嘢 噶？有嘅，但我唔中意只，因為呢只好太通俗咯。 係咩？ 係啊，真係 花姐話你通俗啊！ 唔係好浪漫嗰只歌 ，OK 嘅。 係咩？我聽到呢只歌我就 因為個學 啊，我真係覺得佢真係第一次啊！ 第一次咩？ 唔係咯， 第一次啊！唔襟撈啊你！ 唔 襟撈，係你唔 襟撈啊嘛？啱㗎啦，我哋呢個節目係講真相㗎嘛。 係啊， 諗到乜咪 啊？唔係真相咩？ 係我就係咁通俗㗎啦。係啊，咁但係阿袁咧就其實。他之前咧，點解會即今日會揾你上嚟做節目呢就有段淵源嘅，因為咧某一日咧就喺奇幻迷會嘅 Facebook 啦，咁啊見到有個人啊，哇！做咩呢個人咁得閒嘅，寫咗篇咁長水蛇春咁長嘅文章，咁咧就係講一個古仔嘅嚇，咁啊唔係虛構出嚟嘅，佢係咧睇咗好幾本書咧就綜合咗出嚟，然之後自己好有心機喺屋企咧。慢慢鬥出嚟嘅，唔知係咪真係彈鋼琴彈到好悶咧？喺屋企又要寫下文章， 有時做下唔同嘅嘢平衡翻咯， 係咪啊？ 喂，咁你呢份文章都要 share 俾我哋睇下喎，花家姐，真係要欣賞下。 不過唔使啦，等佢親自嚟講一次。 哦， 係啦。咁但係依一單案咧，就我亦都好有興趣問下佢點解咁有興趣咯？點解咁偏偏咁多單案唔揀？係揀呢單案嚟寫咧？ 其實我咁 遞埋啲先啦。 係我諗每個奇案迷都會有一單或者幾單。比較即係深刻同埋投入啲嘅案嘅，咁其實我可能揾唔咩揾唔到咩原因啦，但係就係有一樣嘢就係咧，可能就係一個環境因素。我細個嗰時咧就住觀塘， 住喺嗰度附近啊， 即係身邊附近發生嘅故事，你深刻咗。 好得意嘅，因為嗰時我住觀塘，我由出世住到成長嗰時都係觀塘，好似好細個喎。啲答案發生嗰時咧，已經搞幾年嘅啦，其實都已經 係你唔係80後嗎？ 我跟住 係喎， 90後 咁樣跟住就就聽到啲長輩咧，有時咧就話嗰時已經單案已經發生咗啦。經過嗰時話鬼屋，上面有間鬼屋咁 鬼屋 嚇 個就係嗰個呢單， 係真係鬼屋 嘅，呢單案嘅嘢咁嘅單位，咁樣跟住就寫啲客我嘅話上面寫咗好多人啦，會有鬼叫咁樣講。 咁佢要平戲院咁寫啊？ 咁我唔知喎，但我中意聽呢啲嘅。我好細個啫嘛嗰時，咁佢客我就越有興趣啊，想咁揾 探討啊，你揾花家姐咪得咯 嚇？嗰時好耐啦，嗰時好細個，咁樣跟住我就去揾唔到資料嗰時，揾好多書揾唔到，直至有一日揾到何樂先生嗰本，可唔可以講個名出嚟 啊？可以，二十世紀驚人罪案 咁就睇到少少資料咁，覺得幾想繼續揾多啲咁，跟住再大啲嗰時咧，識得去圖書館抄啲報紙啊咁嚟睇，咁我嗰時未諗住寫噶嘛，嗰時就係睇啫嘛。咁大個嗰時冇乜嘢做咁樣，彈琴悶悶地咪做下呢啲無聊嘢。 滴水啊，仲話緊張喎，講咁一個人 講唔停，我想插嘴都唔 睇表面啊， 係我想插嘴。喂，但係今日好正喎，呢個組合點解？今日我哋三個都三個男人，你都係觀塘友嚟 㗎，係喎， 係啊，我哋三個 都係觀塘友。 我喺觀塘大， 我都係住喺觀塘。 我精心編排過㗎，唔係巧合嚟㗎呢個。 都是花家姐叻啊！ 梗係啦，咁啊講下啊， 因為嗰個單位其實係同我屋企一街之隔 嘅，哦 咁近嘅， 所以就我喺我間睡房直頭望到嘅， 哦望到啊， 係啊， 聽唔聽到啊？事後 唔得閒，因為都遠嘅，都遠嘅。 啊，唔係即係事後你話有啲嘢叫嗰啲咧，冇聽唔到。 即係依單案發生嘅時候，你係已經出咗世，明啊？即係我知道幾歲。 我唔講啦。總之我懂事嗰時已經係好。一段日子噶啦，依件案發生咗。 懂事之後發生咗一段日子啊！ 你兩歲就懂事啊？聽講話 1975年啊， 懂事好難講嘅呢個。 咁啊，但係鬼故王咧，鬼故王嗱就而家就住將軍澳嗰頭啦，以前就守觀塘啦。 我都喺觀塘大添嘅。 觀塘大添。 係啊，觀塘大。觀塘有。我住高超道村，拆咗噶啦。係啦，油塘上邊係啦。 啊，咁啊，迪 Sir 咧，迪 Sir 就 我住喺秀茂坪村嗰度啊。 秀茂坪村大。 喺嗰度生活啦，唔好話住啦 係嗰啲咁咪消失案嗰時啊，唔係九幾年消失案已經走咗，你已經搬走 近期啲噶啦， 即係九幾年搬走咗噶啦嘛，你係嘛？迪 Sir 九幾年梗係搬走咗啦， 你七幾年住咗十 我七三年至到七六年都喺秀茂坪， 就係嗰三年 係啦。 咁啊 七三至七六 係啦。咁依一單案發生嗰時，你咪就喺嗰個環頭 係啊。哦，唔係嗰個環頭嗰時，其實好細個嘅。 嗰陣時未當差， 未當差嘅。 因為真係逃到了。 係啦。 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就一齊講呢單案啦，好唔好啊？咁啊，既然大家咁有淵源，就係呢個觀塘九屍十命滅門慘劇。咁啊，阿袁咧就對呢單案咧就特別有個情意結啦嚇。咁啊，今日咧好多你揾嗰啲資料咧，我都會盡力咁咧鋪曬出嚟啦，啲相啊，咁啊特登去圖書館抄嘅係嘛？之前啊，即係好似抄咗好耐㗎啦，擺咗喺 圖書館同埋書都有。 係嘛？ 不過好多資料錯，我就將佢 再重新整理。 整理 哇！呢啲 好嘢，你知道錯 真 係 奇案咪咯。 佢竟然知道錯好嘢。 因為其實好簡單嗰時，佢話嗰個人名叫張炳啊嘛，但係啲嘢做張平 啊，係張平。 好多時都會有呢啲情況 嘅。咁樣好多都係，同埋嗰個叫劉谷友，佢咗做劉富友。 係。 咁樣其實 劉國友有啲 係啊，所以差好遠。 唔係啊，其實唔係佢哋錯啊，真㗎，係特登㗎，係因為件事未曾去落案查處一個人之前咧，佢唔會出。真名嘅嗰陣時， 係 啊， 嗰陣時啊嘛， 佢唔會直接出去，會爭少少嘅，係啦。但係到件事啦，肯定咗啦，佢就會出去真名。 通常都有一個字啊，打咗交叉 嘅。係啊，有一個字打或者錯，係啦。我記得係好清楚呢個情況，一定咁樣做。 而家好似唔係啊嘛。 而家我就唔肯定啦，但係當年一定係咁樣做嘅。 出咗個名㗎都會定係點啊？ 咪而家傳媒唔得啊嘛，心諗我唔出真名，人哋出真名，唔係我蝕底咯，係咪啊？ 周 X 量咁樣啊，咁啊好啊，我哋今日咧就一齊嚟將呢一單案啦，話呢個四十年前啊嘅案件啦嚇，講一次俾大家聽好唔好啊？咁啊呢單案咧就喺1975年嘅3月發生嘅，咁啊知唔知前前後後發生過咩事咧？嗱，1975年3月8日就發生呢單案啦，阿袁考下你啦，奇案迷。咁啊之前嗰幾個月發生咩案咧？好轟動嘅，好轟動嘅呢單案，我哋講過噶。 嚇！我哋知道 係喎，有人答到啦，周圍走啊，答到啦。 因為成周圍走噶嘛。 係啊，跑馬地紙盒藏屍咧，就係1974年嘅12月尾，即係過咗幾個月就發生呢單案啦。係啦，咁但係呢一單案發生之後嗰幾個月咧，又發生一單 嚇。長城公寓咯。 長城公寓，長城公寓唔係1974年嘅。 1975啊嘛。 七四年， 七四年， 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單案發生之後咧， 嗰幾個月咧，又發生咗另外一單，即係都好轟動嘅案件嘅。咁不如一陣間先講啦。我哋而家咧先帶大家去翻呢一單案嘅命案現場啦，好嗎？咁啊，1975年嘅3月8號， 當萬賴俱寂，大家沉醉喺夢鄉嘅時候，發生火警，特別令人難以防備。何況係一場異常猛烈嘅火災。1975年3月8號凌晨1點幾，觀塘協和街建德大廈8樓醫室突然被竹蓉進駐，震動全棟大廈嘅住客。屋內傳出陣陣嘅黑煙同埋刺鼻嘅火水焚燒氣味，戴住防毒面罩嘅消防員用消焊器先可以將鐵閘撬開，衝入屋內救人。屋裡面連一句呼叫聲都沒有，大家都相信如果裡面有人的話，相信已經凶多吉少。果然， 當我們入到去單位的時候，發現到全屋有9具屍體，包括5個大人和4個小朋友，他們全部都嚴重燒焦，幾乎連男女都分不出。 經調查之下，發現單位的所有出口都被有心人緊緊地封鎖住，而且很明顯是有人刻意縱火。這麼泯滅天良的事究竟是什麼人所為呢？導火線又是什麼呢？ 好啦，大家剛才在這個 view 裡面聽到一把很陌生的聲音，是不是呢？他是誰呢？知不知道？我聲音挺磁性的，那個男仔就是他扮一個消防員的聲音，他是阿邦來的，邦亮啊，趙迎賓那個呢，很出名的，他現在，我第一次找他錄的，那因為都很多朋友想錄一下 VO 啊，這樣在這個即係餘下的日子，希望可以滿足到大家，一次過滿足大家幾個願 望。有份參與啊，最緊要 係。係啦，有啲又話想做下節目，有啲又做旁觀者，有啲又話即係想錄下 VO， 乜都得嘅，冇所謂嘅，係啦。咁啊就，但係阿迪 Sir 地位取代唔到噶啦。 梗係冇咁講啊！ 跟住擦牙先，係啦。咁啊，阿迪 Sir 頭先咧，我哋講呢一單案咧，嗰陣時你即係喺嗰度住啦，係啦， 係啦。 發生嘅時候有冇話有啲咩回憶啊？嗰陣時？ 都有啲印象，但係真係冇乜對冇乜深入去諗啊，因為嗰時都係要工作啦，同埋又未當差啦，冇呢啲咁嘅偵探嘅啲熟悉。 但係好誇張喎，死咗咁多人， 好轟動嘅。 係咯，因為都如果由嗰陣時開埠以來，係咪算係都死得人最多嘅咧？如果火災嚟， 相信都係。 係咯，因為你吸温嗰啲都係之後。 如果謀殺案計咯，如果火災我就唔敢講啦。 火災就好多， 嘉里大廈好似都好多。 其實當年木區火災都好犀利嘅， 係石結尾嗰啲， 佢都唔係最多。 袁可能要大聲少少啊！我知道你好斯文，好有藝術家嘅氣質，但係都可以大聲啲嘅。 因為如果講縱火案，我哋上次講嗰單匯豐嗰單都好似調少啲。 之後，因為嗰時咧都1975年 啊。哦，係喎，係 即係我話嗰陣時嚟講都係即係好轟動咯。係 啊， 係啊，因為一次過即係死咗咁多人啦。咁但係咧就喺呢一個呢一個哦 ，OK， 我個 iPad。咁喺呢一個，不如我哋講下頭先嗰個地點喺邊嚟啦，好嘛？因為好多朋友咧唔係住觀塘咧，可能佢唔係咁。 觀塘街同埋一個文華街嘅交界，咁樣佢嗰間大廈叫做建德大廈，不過而家已經改咗名，叫做建德大樓。就 建德大樓。 係，而家改咗係建德大樓，以前叫建德大廈，就啱對正裕華街公園。 係，其實那度都是正正市中心嚟嘅喎。 係啊，係啊。 咁啊，睇下頭先鬼故案嗰張相先，19嗰張，有張有埋個公園啊，個 Y shot。 就係呢個公園。係 咪呢個就係以前1975年嗰時嘅個相？ 唔係呢個都未係1975年，係啦。不過咧其實就冇乜大變化嘅。啊，整個觀塘，我公園又冇而家咁靚。而家呢個再靚咗啲嘅。如果75年嗰時咧，其實咧就相對啲樹矮翻啲嘅啫。啊，咁樣就我公園仍然係嗰個位置嘅，75年。 阿鬼故，我哋介紹個地點唔使咁緊張。你而家仲講案件嘅？ 呢個公園我都有嚟玩過， 你都有嚟玩過。 係咩？ 呢個公園 我成日攞裕華街嘅。 我好多回憶㗎，喊啊！真係要喊。 拍拖啊嗰度， 唔係啊， 俾女飛啊。 我諗起母愛啊，母愛嘅偉大啊。 咩母愛？ 即 係 冇咗 我媽媽咯， 冇咗我。 係啊， 唔係嗰啲啊，係 啊。 你喺嗰度？ 唔係，因為我媽咪同你去玩，就帶買嗰啲氫氣球啊。咁嗰啲氫氣球咧就飛咗上去嗰個小食亭個頂嗰度，就攞唔翻落嚟啊。跟住我媽媽咧千方百計想辦法幫我哋攞翻氫氣球落嚟。 聽到想喊。 我而家自己想喊。 係咯，我即刻掛住我媽。 我想即刻撲翻屋企嘅，攬住我媽。哇！原來阿鬼故王都有啲咁浪漫嘅童年㗎。 我都有血性㗎嘛。哎呀！你唔好睇我咁冷血先得㗎。 真係諗唔到啊！真係哇！個氫氣球咁樣就令你到記到而家啦。咁頭先你就話嗰個公園，咁你因為你俾張相我嘅時候就你，因為我哋可以講下啦。 好啊好啊。 個兇手曾經係坐喺個公園。 係啊，冇錯。係 啊。 係咪啊？ 佢坐我咪而家講埋係下 part 嗰啲嘢。 你想讲系下翻啲嘢，咁我下翻讲咩咧？我想问你，咁我下翻讲咩咧？ 因为做咗案之后咧，佢就咧消失完咧，就走到个公园嗰度咧，就掹个头，可能咁样咯，唔知 哦咁样， 睇住自己， 即系一路玩住摇板， 杰作 好啊， 间房咁样。 咁我哋从头说起啦，不如头先咧就话发生咗一单咧，即系咁夸张嘅火灾啦。咁啊，当时咧就话咧，啲邻居听到咧好多啲爆炸声，啵啵啵啵咁样。即係咁爆，係咁爆。咁但最奇怪咧，冇人嗌救命喎，嚇、冇人嗌救命。咁同埋即係事前咧，即係你通常又會啲人會拍門啊、救命啊，咁都冇嘅喎。咁即係好突如其來嘅一個火災啦。咁呢一個建築物咧，嗰、那個內容係點咧？阿袁，不如你講下。 即係你話嗰、那個 係啦。咁嗱，佢九層高啦，九層高。 九層高就係一個案發單位，就係八樓。 八樓嘅 唔可以講 H 哦，講埋 H 咗，即係喺有 A 至 H 咁樣，佢個喺中間嘅個案發嗰個單位就 係佢 E 咗中間。 係啊 ，E 咗係啊。OK， 講埋 E 咗，但係嗰度係唐樓嚟㗎，係嚇唔可以即係即係行到上去嘅。咁 即係冇電梯 嘅， 係 就係要行樓梯 嘅。佢其實佢有兩個入口嘅，兩個入口即係直通上去嘅，咁樣就 即係同而家一樣啦，嗰棟樓冇變過㗎嘛， 冇變過嘅 嚇，即係當年就火燭就先 好多都係咁一座有兩堂樓梯嘅， 係啦咁樣，咁佢就喺中間個位置，就係八樓就是板間房嚟嘅，知道一間五百幾尺 嘅板間房， 都好大嘅，五百 即係拆咗做入邊有幾間劏房嘅，係 啦， 係嘛？ 板間房， 板間房，板間房， 咁就係咯， 係 咯， 就係咁啦，冇啦，發言完畢係嘛？ 其實我有張相係見到後邊所有門口嗰條走廊嘅， 係咩？ 係啊，應該 send 咗出嚟， 係咩 ？send 咗咩？ 係啊， 冇喎， 冇啊， 陣間就 揾，再嚟講， 陣間揾咯嚇。咁因為咧呢個單位頭先阿袁咧就話五百幾尺啦，咁入邊咧其實有三間房噶嘛。 嚇， 係 係 咪？冇錯。咁但係消防員咧，因為當時咧就發覺咧，到大門咧木門係完全咧俾人封住咗嘅。 唔係 封住咗，反鎖咗。 個鐵閘同埋個木門俾人反鎖。 都係反鎖咗，即係出邊就鎖住咗嘅。咁呢個好簡單嘅邏輯就係 先有人放火，然後先再出去反鎖咯。 係啊，奇案咪就梗係諗到啦呢樣嘢係嘛？一定係有人離開咗呢一度，然之後咧就鎖咗個門。就走咗去嘅，逃之夭夭嘅，咁即係咪即係表面阿迪 Sir 都覺得係咪即係呢個縱火先係成立㗎啦已經？ 嗱，我哋都講證據嘅， 係 首先我哋知道個反鎖情況，裏邊人反鎖同出邊人反鎖唔同嘛。例如伸咗條鐵閘加個塔，咁裏邊呢啲係一定係做唔到嘅。如果嗰個現場環境係咁樣咧，肯定係有人有心放火，跟住鎖咗道門啦。 係，咁啊，同埋咧入邊有發現咗好多嗰啲即係好臭嘅一啲，譬如火水味啊嗰啲咁樣。咁啊，都可能裡面都擺咗啲石油氣罐啊，嗰啲咁嘅嘢喺度啦，易燃嘅物體啦。咁同埋咧就話原來喺呢一個門嘅附近咧，就揾到兩個空嘅火水罐喎。咁啊，亦都即係更加 有啲人話係汽油， 汽油 有啲人話汽油，咁樣就 咁亦都聞到咁嚴重嘅火水味，即係都幻想到係咪有人即係放咗啲火水，倒咗啲火水，然之後咧就燒屋咧咁樣。咁而最恐怖咧就係一開門嘅時候咧，即係叫到。過門入去之後咧，發現咧全屋都係屍體嘅。咁阿迪 Sir 記唔記得我哋嗰時講葵涌嗰單滅門案啦嚇？即係入到去嘅時候見到有四具屍體，已經好震撼。咁啊，當時呢單咧都即係唔少嘢啦，有九具屍體咁多。咁啊，九具屍體咧，但係即係全部咧就燒到咧，簡直就係好似炭咁啊已經。咁甚至乎咧就話有一啲咧就已經喺個廳度啦，即係個頭咧其實甩咗出嚟噶啦。唔係頭啫， 係 燒到得翻個頭睇到。咁啊，個身咧就好似一嚿炭咁樣，亦都咧燒到咧有啲手腳咧係甩咗出嚟嘅，即係好即係好嚴重嘅一個火災。 因為佢燃燒嘅時候，人體嘅脂肪咧係會著嘅，咁變咗就令到佢會好嚴重。你見到一嚿炭嘅原因，佢除咗外邊嘅火燒佢之後咧，佢自己脂肪溶咗之後咧，就會成為 助燃器嚟嘅。 嗯，咁啊，鬼故王對於啲即係燒屍好似特別有啲研究，我見你嗰時都有講過。 冇錯啊，係啊， 係啊，燒唔係燒嘢食啊嚇，即係對燒屍你都 其實都可以用燒嘢食做一個比喻俾大家睇嘅，因為頭先阿迪 Sir 講到話。即係講助燃咧，其實大家燒嘅嘢食都知道嘅啦。平時嘅火係都唔紅嘅，但係當你一燒只雞翼嗰陣時候咧，火就紅嘅。嚇，點解咧？燒雞翼嘅時候，雞油滴落去啊嘛。係。你如果你一路唔拎開個雞翼，雞翼自己會着火。雞翼尖嘅話，跟住佢雞翼尖就甩咗，甩埋出嚟添嘅。嚇！而家嘅情況咧就係話咧，當時個火大到咧，係將佢哋啲肢體係燒到甩咗。係。係啊，非常之恐怖嚇。咁啊，如果一個人佢係俾煙焗。死咗先，跟住再燒咧，係冇咁痛苦嘅。相對 俾煙焗死咗先 係。係啦，但係如果嗰個環境，我估計咧，佢哋係鑑生燒死。 鑑生燒死 係啊， 即係連焗暈嗰個過程都冇。 係，因為喺入邊放火係咪會更加猛烈啲咧？會 嗱，因為佢用咗啲汽油啊，佢用咗汽油落去燒嘅時間咧，我火係一發出嚟就燒得好大，係啦，佢唔係慢慢燒起，佢唔同普通家居火警啊。 咁嗰真係可能五分鐘就死曬嘅咯，啲人今晚。 咁未必嘅，你要燒到佢，即係鬼故王講得好清楚嘅啦。如果係俾濃煙焗暈嘅人咧，佢失咗知覺咧，就冇乜問題。 嗯。 如果係大火咧，佢揾地方逃走咧，一路燒一路走咧，嗰個時間咧，未必可以幾分鐘咧令佢死亡。 哦，即係你話佢有得走嘅話喺邊？ 係啦，佢喺度打轉，因為如果你係猛烈嘅火咧，濃煙就少嘅。 嗯， 越細嘅火嘔啲煙出嚟咧，好快你就會即係焗暈咗。其實喺火災現場發現屍體咧，大部分都係焗死嘅， 多數都係焗死嘅，係啊。 咁即係，但係咁聽落去，可能焗死就冇咁痛苦咧，會唔會 咧？始終係 比你燒死更加即係更加慘。 佢缺氧好快就暈啦。 佢話有啲屍體咧，就係即係直不冧企。即係倚住咁長，咁樣係呢個係應該係即係間晚燒死多 嘅，係間山燒死啊！佢哋到人有一個求生嘅嗰個本能啊嘛，去到最後尾嗰刻都仲想走啊嘛，佢仲想走咪喺墳場間山燒死咗咯。 即係佢可能係一個逃走嘅過程嚟嘅嗰個嚇，咁但係咧佢其實有槍噶嘛應該。 系， 又冇人喺嗰边跳落嚟嘅，即系或者尝试嗌救命喎，都冇喎。 当时佢嘅单位里边，其实应该有个吊笼。 系，我都正想问你系咩嚟嘅呢个吊笼，我都睇完我都唔知。 因为其实嗰啲叫做铁笼系咪？ 即系其实种花嗰啲系咪？ 系，我哋睇下第四。 佢只头系 防盗 个嗰啲 騎 樓嗰啲咁樣， 新嘅 而家就因為僭建嘅，而家已經拆曬。 如果以前咧，我哋幻想下點樣 之前有一張新聞片嘅相係有嘅， 新聞片嘅相， 新聞片嘅相見到嗰個鐵籠。 咩新聞片啊？即係你講係 即係你啱啱出過嘅。 我啱出過咁驚， 因為嗰個鐵籠好大嘅。 唔係呢個。 三 我印象中嗰個鐵籠係好大嘅。如果嗰啲人可以逃到出去嘅話，係唔使死嘅。即係 逃到出去，但係跳唔出去㗎。 唔係著。 其實咧喺80年代，見到啦，已經見到啦，係啦，突咗出嚟嘅兩嚿。 我哋咁睇到。 係啦，見唔見到？ 係咪有邊個張相啊？ 有人上面係啦，右手邊上面嗰張。 右手面上面嗰張啊嘛。 係啦，我見咗指住嗰度咧。 哦。 其實見到個我哋都見過，佢係僭建出去。係 啦。 有啲人種花晾衫啊，舊區，但係冇得逃生㗎，都係。 九幾年強逼全部。 係啦。 全部拆曬㗎啦。 咁嗰個籠係做咩嘅咧？整出嚟係 僭建， 晾衫又有啊， 令到間屋大啲咯。 乜嘢都有咯。有啲淨擺個洗衣機都可以。 證明。 但係我覺得嗰啲我未，好少見到佢哋有逃生嘅窗口喎。通常一個大鐵籠又種花。 但係如果 個位係可以俾你開到嘅。 開到，出嚟救命。 唔係，但係如果你入逃出去，起碼你就因為嗰度我印象中咧係好大嘅嗰個係真係 就冇燒到佢嗰度。 大嘅，差唔多就係喺成個外牆都係。都係嗰個鐵， 即係有啲一線生機 嘅， 誒， 好嚇我喎，我個闊度。 但係好明顯冇人走過出去，即係換之喺現場根本就冇可能走到去嗰度啦。 係，呢個有後續嘅。 但係當時呢個可以而家講嘅啦，因為當時都啲資料講到咧，就話有心人咧就將呢一個鐵籠嗰個出口咧， 係就封咗， 封住咗， 封住咗。 哇！啲陰毒啊，真係陰毒到 咧，真係前又走唔到，後又走唔到。 係，但係當時呢一個火燭嘅時間係凌晨嚟噶嘛，凌晨一兩點啊嘛，大家梗係瞓曬覺，萬籟俱寂啦，即係最冇呢個防備心嘅時候。咁即係話有心人咧，就曾經喺呢個人有人瞓覺之前咧，會唔會喺度做緊呢一啲咁嘅特板啊，或者係一啲部署咧，放火水啊？ 跟住係咯，同埋佢因為佢嗰個 後來那些消防人就找到在大門的附近呢，就那個縱火的地方呢就是燒成一個弧形。 一個弧形是啊，是怎樣呢？可不可以再講 呢？即是個弧形意思就是說， 即是有人這樣淋火水， 即是在淋了一條線，你大門出口的時候呢，他會即是這樣跨住，讓你的人不可以接近那個大門出去。 即是換之佢喺度淋咗啲火水成一弧形，咁啲人咧就唔可以接近呢個位啦。 嗯，咁樣相當之陰毒嘅，因為男人 幾層陷阱咧，真係係咪啊？又鎖又釘門又咁，係咯。 嚇！咁但係呢啲人話即係最毒婦人心啊嘛，係咪女人做嘅咧？咁啊，但係男人即係如果係嘅話，呢、這個人都應該係首先佢應該係會唔會呢間屋嘅人咧？嗱，如果喺外面入嚟嘅，咁邊個俾佢入嚟嘅咧？ 是吗？他不会做那么多事的外人。外人都是锁铁闸林，跟着就烧就走的嘛。他不会又跟你揼板的。 是的。讲到九尸十命这么多人，那么当然要啊袁你做了这么资料搜集了。今天呢可以大派用场了。因为你又帮我做了个表啦，18个表。那你不如介绍一下其实这一班死者呢，究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不如讲一讲他们的关系先啦。即是这九名不幸罹难的死者呢，其实他们是什么关系呢？18个表，麻烦。 先講先講嗰啲受害人，因為講嗰個業主先咧。 係，你中意啊？ 你中意啊？ 嗱，其實 你彈琴上彈邊一首先啦。 其實呢個單位咧嘅有一個叫張炳嘅男人，佢四十四歲，就係佢就做業主嘅，就佢就有三間房，佢自己就住一間，就兩間咧就吉咗出嚟咧，就租俾兩家人。其实这间屋是他是这个张炳的阿妈就留 的物业， 留给他， 即是留 给 他 阿妈就死鬼了，咁样跟住就留 给 他，咁样就跟住就呢两跟住佢就两间房就租咗俾两系啦，呢度睇到啦，两家人，一家就姓刘，一家姓黎，其实佢哋两家人都系有关系嘅，如果你睇到个表就睇到。姓刘的刘哥有37岁，跟住佢有老婆姓黎，跟住有两个一仔一女，都是6岁和4岁嗰只，好细个。咁样姓黎的黎家咧就有黎浩然32岁，佢老婆麦瑞冰， 即系黎浩然姐姐，呢个就黎秀芳 家姐， 就系佢家， 即系 佢即系其实个刘哥有就 系 佢姐夫啦， 系啦， 即系阿埋细佬，佢老婆嘅细佬一家喺度住埋咯。 咁佢个刘浩然个太太就有 BB 噶啦，咁就有两个仔，一个两岁，一个都系一个两岁半，一个一岁半。咁另外再加埋咧，一个老妇系刘年69岁，系刘年69岁，系其实佢系刘家同埋刘秀芳同埋黎浩然嗰个妈妈嚟嘅，都系刘哥友嘅外母咯。 哇！你睇下以前啲人咧，真系 系咯，即系好似一家亲咁样 咯，500几尺住到十几个。 十個， 如果呢度9个加埋，即係如果仲有人業主啦，住埋一齊，10个人住埋一齊， 即係其實三間房，每間房都係80几尺嘅啫， 係啊， 可以住到咁多人。 唔係原本係本來係阿劉谷友搬入嚟先嘅，跟住咧 後期就老婆嘅細佬 係啦，跟住就再搬埋入嚟，所以阿劉谷友其實佢已經住咗成年嘅啦，喺度，跟住佢劉阿黎浩然佢就住咗半年到。 咁其實佢哋咧就分別即係除咗阿業主自己一間房啦，梗係咪先？咁另外嗰啲人咧，全部係點樣住嘅咧？就係住另外嗰兩間房，同埋分個 咩 廳 啊？啊係啊，佢哋黎氏嗰個母親就瞓喺廳嗰個床位 嗰度，阿媽就瞓廳，哇！真係孝順啦，係咪咧？不過可能係咪好難編配咧？因為佢哋一家， 因為佢好滑，好窄嘅啫。我諗佢10个人， 你都幻想到啦，嗰種逼劫法，係咪啊？咁我哋以前都聽過唔少罪案啦，都係因為咧，即係一家好多個好多人家住埋喺一個嗰啲咁嘅呢啲咁嘅板間嘅單位度咧，跟住就出事。嗱，唔好講我哋嗰時講佐敦嗰單文英樓嗰單啦。係嘛？渡船街嗰單啦，嗰個皮夾藏屍啦，跟住之前又有水箱藏屍啦。 水箱藏屍嗰個主角咧，其實同呢個張炳有啲似嘅，嗰個係嗰啲 個行為啊嘛。 即係一陣可以講 嚇死我咩？係啊，真係。 不過咧，呢啲板間房咧，因為我有住過經驗，嗰陣時好細個嘅，雖然但係咧，但係我印象好深嘅，雖然我好細個住過兩年啦，咁咧就嗰陣時未上公屋啊嘛，我又輪緊公屋嗰陣時，就係。真係日日都鬧交嘅， 冇一日冇鬧交嘅， 爭廁所、啊， 因為好多家人一起住嘅廚房、廁所兩個地方咯，鬧得好犀利。 即係一個廚房有六七個嗰啲火水佬喺度嘅。 係啦，冇錯就係嗰啲啊。 尤其急尿嗰時候真係特別咧火滾。 呢個洗緊碗，嗰個又想洗菜，咁啊爭水又 真係啊！即係尤其你本身已經有啲禍根種咗喺度咧，即係更加焦結口眼見面喎，即係篤眼篤鼻。 摩擦啦，多咗。 所以唔住得耐㗎。是啊，你通常 你住一段時間你就會搬，實有一些人搬，因為大家有摩擦就會搬了， 跟住去第二度摩擦， 係啦，冇錯啦， 即係圍磨下咁樣擦下咁樣。 冇辦法，當時個年代就係咁樣。係 咯，又唔係個個好似我哋呢啲咁隨和噶嘛。 所以後屘攞到公屋 以前嘅居住環境比依家咧差好多啊。 係啊，我哋 依家話冇乜地方住，但係以前我見過一層樓裏面有十四伙人。係 啊，我以前都試過咧，即係夏天嘅時候咧，三十幾度噶嘛都，瞓地下啊，點樣瞓其實我都唔知道自己以前係點，冇冷氣噶嘛。咁你個門咧就開住。 所以啲席咪好賣咧，通常一張席埋瞓完就。 就靠外面走廊傳入嚟嗰啲風啦，聽埋你未試過啲富貴嘅女子唔明噶啦呢啲你嚇，即係呢啲我都以前都嘗試過，真係以前點樣活過來。 啊，冇理由你嘗試過㗎。 我真係嘗試過 㗎。我哋好細個嘅時候發生呢啲事喎。 唔系啊， 系自爆嚟嘅。冇啦，听翻嚟嘅啫。 啊，听翻嚟。 听我讲嘅啫。 系啊，听鬼故王讲啊。咁啊，今日咧就多谢阿袁啦。咁啊，因为咧原来阿袁咧，第一请一静先，唔该，唔好意思，我哋唔系去逼噶。做咩咁好倾啫？你两个啊，真系啊。 系。 其实 我 细个 嘅时候都有。 O K。哦。系，即系原来阿周围走话佢咧都住过，住过嘅。 板间房。 都有經歷過呢啲嚇，即係咁艱苦嘅日子係嘛？ 其實咧，每一日，因為嗰陣時係讀緊書啦，讀緊書咁，其實每一日翻到屋企咧，唔想翻嚟。 係，好啦，我哋一間先講，我哋一間先講。咁啊，即係周圍走喺度咧，訴苦啊！即係突然間咧，佢真係忍唔住啊！ 點中佢嘅死穴？ 係啊，諗起自己， 想喊啊！見到 係咯，真係我哋講咗啲傷心事添。即係原來住喺呢啲屋咧，你係會想唔翻屋企嘅。 會啊，太擠迫。 你翻到屋企話見到咁多，又自己想揾個位靜下都唔得。咁啊，梗係啦，明白噶啦，我明白曬啦。OK， 嚇咁啊，阿袁咧就話原來阿李 Sir 嚟嘅，你係 嚇 你個徒弟係咪啊？係咪彈琴噶？ 係好多學生。 佢話佢而家先知咧，原來你啊有啲鋪癮喎。 嚇唔係喎？ 對奇案咁有研究。 其實我好兩面人嚟噶。 係你小心，我驚你冇曬啲學生。 唔係一方面犯案。 阿 Sir 咁彈下，撳攞把刀嚟斬我咁樣。 放火。 好啦，我哋翻轉頭繼續咧，追蹤呢一單咧，發生喺四十年前嘅一宗咁慘不忍睹嘅縱火案。翻嚟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睇呢个节目好鬼良多，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睇呢啲嘢嘅。呢个节目准备好充足啦，同埋可以带俾大家一个批判性嘅思维，同埋逻辑思维系好紧要咯，觉得。咁然之后就。之後就做了付費會員，就看埋其他重播添啦。咁其實就好癲咯，覺得自己每一單案都可能看過三四次以上啦。到後期啦，咁就花家姐就呼籲啦，因為周海亮案啦，咁就呼籲啲奇案迷啦，就上呢個庭上面啊聽下作供啦。當你有一日真係被抽中做陪審團嘅時候，你會去點樣去？抉擇人哋嘅未來咧，其實都好緊要咯。咁跟住之後聽咗一庭之後，就真係冇辦法自拔啦，就真係好沉淪喺呢單 case 度啦。咁就不停咁揾料啦，然之後就做咗呢一本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好癲嘅嘢啦。 呢本好明顯係死亡筆記啊！係 好癲嘅筆記啦。 我睇嚟我害咗你啊！唔好意思啊，多謝曬。 係自拔唔到咯，咁樣咯，咁好高興可以參加到呢三集嘅節目。 阿先生，你嚟东头湾度做咩啊？ 行过死人花家姐咯。 你出去拆噶咯？ 吓，唔系潘中生嘅咩？ 吓？ 嗯？ 两 位先生嚟东头湾度做咩啊？ 咪探翻下世界啦。 花家姐已经出咗差咯。 系啊。